我哋今日香港呢个环境就系咁啦，即系看贼不两立呢个你成日讲嘅。 你去选，你攞唔攞八五个提名先？喺而家咁嘅环境，如果你选冇选， 我唔咪而家就 民建联会支持你先。 越嚟越难嘅，因为民建联而家好多都支持咗林郑啦， 表咗态啦， 大家都知啦，啱唔啱啊？所以越嚟越难噶。再上埋呢个节目，仲追多 次啊！又入我数。 更加唔得添啦！想知道我同鬱敏會有啲咩講咧？請收睇鬱敏會客室。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今日咧，系咁样，咁就系首先要派利是先嗱，因为今日我新年第一日见啊 Christine 咁样，咁就利利是是咁样， 佢就真上落上攞翻落嚟， 系啦，咁呢个历史嘅时刻啦，咁样，咁因为我相信下年我就唔需要派俾佢噶啦，我估计咁样， 唱一次啊嘛， 点解啊？唔系收嘅咩？ 唔系开工利是就有， 好多谢多谢。 咁头先个封系未结婚嗰啲人噶嘛，咁样，咁下年应该 好靓喎啲利是封。买翻要买翻啲先真系， 而家仲买，而家买 发个标头啊！真系， 喂，原来双杰都系今日先第一日见我，嗱，我而家直播住啊，直播住啊，快啲见到， 要出镜嘅，要出镜 嘅，教授， 直播住，快啲睇下直播住，系， 祝你业务蒸蒸有上。 如果唔系咧，咪最主要都系要录影住，录低咗我系有派利是，如果唔系咧，第时咧又喺度上网又出 post 啊，又喺度， 唔系双杰话攞翻啲利是翻嚟，到时下年就。 佢话点解下年攞翻利是翻嚟，即系反咗面 子， 还翻嚟，屌你老 尾，俾个利是封你啊！ 屌你啊！嗰啲话攞翻钱翻嚟嗰啲都冇攞到啦，屌你老尾，出 post 话又话出 post 话攞翻钱翻嚟又冇捻攞到，屌你老 尾， 系啊，我屌交俾追数公司嘅呢单嘢。好，咁就呢个今日就初七人日啦，咁就祝大家都生日快乐啦，咁样系啊，例牌呢啲咁样都系要噶啦，咁样咁就咦，今日除咗系今日人日系咪都系立春啊？我想问今日系嘛？你冇乜研究啊？你都唔重视华夏文化咁样。好啦，咁所以快啲入正题就讲政治啊，咁样咁就率先咧，首先咧就讲讲林郑月娥先嘅咁样。咁因为林郑月娥咧今日咧就会开一个记招啦，就喺晏昼几点啊？晏昼几点咁啊？ 3:30。 因为晏昼3:30咧喺边度啊？ 会展 系啊，会展咧就会搞一 个竞选分享大会， 竞选分享大会咁样。佢哋有咩分享咧？ 第一次选咯， 你又未捻选过，你乜捻嘢都未选过，你我怀疑你业主立案法团你都未选过，咁你就去开竞选嘅分享大会咁样。咁其实即系跟住即系其实就个时机就个 timing 就几鸠怪嘅。几捻怪嘅，因为你呢啲咁嘅大会，一系就宣布参选嗰阵搞，因为你唔可以做，即系你又要宣布参选都若干时间啊嘛，你又唔会而家宣布参选，不过又唔系宣布参选大会，咁你呢个选举嚟到讲咧。亦都冇群众嘅参与嘅，咁我亦都即係想象啦，或者喺情理上面嚟讲啦，呢啲咁样嘅小圈子选举亦都唔见得会搞啲群众嘅造势大会啦，係咪先？咁都同埋都危险啦，对于 有啲同学同埋佢过往合作嘅伙伴出席啊，朋友啊， 咁其实事实上係造势嘅，即係搵啲人出嚟站台啊，搵啲因为其实都 line up 咗啲人啦，包括呢个咁嘅白头佬啊、任志刚啊咁样。咁係都係即係一啲顯示大家話俾大家聽，嗱你睇下，同埋即係都俾人睇下嗰個管治嘅班子啦咁樣。咁今日晏晝咧，佢就會去做一個咁樣嘅記者會，就話乜嘅分享大會咁樣啦。咁相信最主要講幾樣嘢咧，因為都需要有個咁樣嘅記招。首先就俾人哋睇下嗰個競選嘅主要口號啦。 纲领啦，show下个 logo 啦，咁样跟住大家又可以去吓、啊，又可以去品评下啊呢、這个 logo 系点啊，咁样佢有冇调转个 M 字啊，有冇咁佢唔系两撇 show 会唔会整两粒蒙珠眼喺度啊，各样嘢咁样咧，定系会整个好打得嘅咁样嘅公仔喺度咧，咁又有得去品评一下，咁啊有啲选举花生啦，即系亦都俾我哋呢做评论嘅人啊，有啲嘢去玩下啦，有啲花生去搞下啦，咁同埋亦都虽然系小圈子选举啦，扮晒嘢。嚟到講都要呢一、這個講下啲政綱啦，咁樣講下啲幾大綱領啦。咁呢幾日傳媒都已經有吹風講下佢嗰啲競選嘅主題啊、綱領啊、點樣幾個願景啊，跟住然之後又主要嗰個口號又好似話係咩關於同行啊嗰啲咁樣，選社工啊，係咪同行啊？ 同行 啊，又選社工咁撚樣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至於會講啲咩咧，咁就無謂。估啦，咁啊，因为晏少少，大家就会睇到噶啦，咁样一阵间晏啲三点几嘅时分咧，就大家留意住我哋《月时报》个网站同埋《月时报》Facebook page 咁样，我哋有即时嘅更新嘅资讯去话俾大家听啦。咁佢令我留意到阿林郑月娥呢条友嘅地方系乜嘢咧？就系、是、咧早前有一个访问咧。就係、是、即係當然你而家點樣無論如何都有啲公關啦、啊、都要有啲嘢去同人哋啊去叫做俾社會大眾認知一下你呢個咁嘅未來特首係將會做啲乜嘢都要掉低啲所謂嘅選舉嘅承諾未來嘅管治嘅願景啊等人哋往後可以話你貨不對版咁樣又或者你自己可以講返下呢個達成選舉承諾諸如此類咁樣嘅說話咁都有啦咁近排佢都即係俾都叫做有少少呢係吞過個形象嚟㗎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就係、是、呢比起佢任職政府嘅時候呢同埋甚至乎係比起佢啱啱去宣布參選嘅時候呢佢而家呢係好明顯呢就係、是、擺咗一個比較 soft 嘅姿態比較 有人叫佢林太嘛 叫人叫 carry 嘛 就 carry 大佬我屌你老味諗起打冷震你真係對唔住呢個社會上千千萬萬要 carry 咁你因為 carry 因為 carry 通常係走 QT 呢個路線嘅即係以我對英文名嘅理解之類係咪即係你知 細路女啲嘅 係啦 carry 係 carry 係靚妹啲嘅 carry 青春嘅 carry 係啦同埋又未必U16, 因为人总会长大。咁但係同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 ,carry 多数係短头发嘅。咁就 杨彩妮都係 carry 喎。係咩咁佢打破咗我呢个。 林郑都短头发 佢。係林郑就唯一符合就係短头发、哎。大撚喎咁撚樣。咁係放远咗个身段嘅係摆咗一个比较柔和啲嘅一个姿态出嚟嘅咁樣。咁 讲屋企嘢囉佢。 係呀即係。 就讲自己个仔呀。 打下呢啲咁樣嘅 温情牌、 啊。温情牌但你个仔就喺小米度做啊大撚喎。咁喺选举上面嚟讲呢亦都无可厚非嘅。但係如果要我小弟去评价呢一件事嚟讲我觉得林郑你係错撚晒。你係錯撚曬，因為我覺得你係被呢一個咁樣嘅選舉咧，影響咗你，被選舉影響咗你、嗯。而最嚴重一個選舉嘅影響到佢嘅地方係乜撚嘢咧？就係、是、佢早前咧喺呢一個咁樣嘅有個節目啊，叫做 《以事論事》。 港台《以事論事》咧，就俾人問到佢嗰個咁樣嘅關於嗰、那個啊，會唔會 online 去接觸下啲網民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哦，竟然話會喎、啊，屌你老！ 佢仲話好快會出現添。 哦，你撲街啦！你撲街啦！我咁分分鐘係今日啦，分分鐘好可能係今日啦。如果真係做呢件事，咁啊，喂，即係我唔好話我唔撚提醒你，你真係我話俾你聽，你真係大撚鑊。咁啊，先睇下佢講咩先好嘛。咁啊，佢喺《議事論事》就做咗咁嘅訪問啦。咁、嗯、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是、傳媒咧就稱之為即係啲轉口風喎咁樣。嗱， 大家記得呢，我在節目呢都講過，我在要政治這個節目都講過，我認為呢林鄭呢是不會去 開 Facebook 的，這樣是這屌楊彩你是 Charlie 哎呀多謝聽眾跟正 哎呀 老了改了名字嗎 Carrie 一定是短頭髮就告訴你 是 這個定律來的嘛，沒得長頭髮的 Carrie 長不到的 Carrie 一定是短頭髮定律來的，屌你。咁呢、這個嗰、那個呢一、這個頭先講緊咩，就係、是、我睇節目都講過，就係呢個咁嘅林鄭呢係唔需要做呢啲嘢，咁亦都唔應該做呢啲嘢。因為我嘅評價嘅一樣嘢呢，就係呢林鄭呢一個咁樣嘅選舉工程呢，就如果即係緊守一個策略嚟講，就係唔好屌還點內定，唔好搞咁撚多花粉嘢，就係即係都沒有公關就沒有災難，係嘛？咁啊最好噶啦，咁樣咁係即係我唔係話佢好啊，亦都唔係望佢好啦。咁但係咧，如果佢而家咧咁樣轉口風咧，雖然其實開唔開 Facebook 或者係有冇一個 page， 有冇一啲 social media 嘅一啲咁樣嘅平台咧，其實 for 施政嚟到講，或者 for 整個政治局面嚟到講咧，嗰件事係一啲影響都冇嘅 ，OK，、嗯、其實就冇撚關係嘅 ，OK， 咁咪喂，屌，即係如果好啦，你有咗 Facebook 咁樣，哦、啊，假設就即係好撚多人去追撚住佢，就佢出個 post 又俾幾多個嬲咁樣，咁當然我哋都會講下，我哋都會報導下，如果時報可能都會做下啲 cap 圖啊咁樣，出個新聞啊咁樣，屌呃 like 咁啊呢啲新聞，咁但係有冇位咧？嗰啲樣嘢咁其實冇乜位嘅，你又唔會動搖到佢嘅咁樣，你又唔會有嘢可以令到佢有啲即係成個管治根本性有啲咩改變。但係咧，佢呢個舉措咧就顯示咗一樣嘢，就係佢林鄭呢個人咧，或者佢嘅團隊咧，我唔知佢請緊乜撚嘢人咧，佢嘅團隊咧係俾個選舉影響咗佢。俾選舉呢件事影響咗佢，屌、搞搞下呢班咁嘅撚屌咧，自己都以為自己搞緊選舉，呢啲搞即係頭腦清醒啲啊！呢啲唔係揀選舉，屌你老味！你而家係做個儀式啫嘛，你而家係 擺個門啊！ 你而家係即係揾啲嘢嚟到搞下咁樣，咁啊即係屌你嗰啲所謂選舉，即係同嗰啲時弟時候嗰啲咁樣嘅匯影通投票嗰啲差唔撚多， 都扮拉票啊， 扮拉票啫嘛，大佬。好、哦、咁你是第时候系边个做？你系喺个艺员科嗰度倾咁，大佬你唔系咁咧，走出嚟走嚟做啊！好啦，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就出嚟嗰个效果咧就系、是、咧，似乎咧由佢近日嗰个所谓嘅放软身段啦，乃至于去到咧，甚至乎我觉得一个明显系会舐嘢嘅举措系乜嘢咧？就系、是、开呢一个咁嘅 social media。开呢个咁嘅 social media，、即系佢又话开 Facebook 啦，嗰啲咁样。我想讲呢个一个好捻错误嘅决定，不过我睇佢，既然佢咁样讲咗咧，好可能佢今日咧就会有一个 Facebook 嘅专业，甚至乎整色整水咧，就真系咧。 佢最好有自信喎、哦，佢话过去喺呢廿几年都直接同市民接触喎、哦。 佢唔系佢搞错咗一个好基本嘅概念，就系、是、咧，虽然咧我哋咧有时我哋都会讲，譬如我哋有一段时间咧，我哋会讲就系啲报纸嘅报道咧，咪好中意话咩网民发起啊、网民发动啊，或者网民提出咁样。咁有啲人好中意，好中意去提出一樣嘢，就係話，譬如我哋有時都會咁講，就係、是、喂咩網民啫，網只要而家個個都係網民噶啦，咁係人就係人啦，市民就係市民啦，咩網民啫？好啦，但係我而家咧又要即係又要即係， 但係你啲選委唔係網民嚟噶嘛？ 唔係，阿康你錯撚曬，呢個唔係重點。事實上網民就係網民，網民事實上唔係市民，因為咩為之市民啫？市民就係一個完整嘅人。 是 他企出来的一个 他有公民权 不是他企出来的那阵他你有肉体的有成的时候他是一个市民他上网的时候呢他首先呢就对着电脑打那些如果你知道是哪个你不够胆这样跟我讲嘢他上网的时候他变成一个网民 是 你会面市民和会面网民是两个概念你知不知道市民是不会兜兜面屌你老母市民是不会市民是不会跟你说屌你老母你看看你眼几卵细你閪婆咁樣，佢唔會咁樣同你講，網民會同你講嘛，係咪先？ 咩叫 carry 啊？係咪先？係學咩叫 carry 啊？屌你老味，你 carry 你老母啊？咁樣，你點 carry 啊？你點 carry 啊？咁樣，屌你老 市民系唔会咁样同你讲啊，网民系会网民乜捻嘢都讲啊嘛，网民系会追捻住你去讲啊，系咁问啊，你老公吸毒冇吸吸成点啊咁样，咁你喂网民系唔捻同噶，屌你，你明唔捻明啊？扑你个街，好啦，咁呢一个同埋咧，即系我话因为佢即系。表現出嚟呢就係呢佢係受到嗰個選舉嗰個氣氛影響咗。佢令到自己真係覺得選舉。佢令到自己覺得啊我真係要打啲民意牌。又或者佢開始思考一樣嘢佢開始思考一樣嘢就話喂第日我當選咗我第日我當選咗然之後出嚟嘅結果我的民望係低過候選人嘅。咁我豈不是我咪顏面上面擺唔住囉。我面放唔到囉又或者有可能嗰个竞选团队有啲咁样嘅湿鸠嗰啲智囊咁样啊如果你个民望同呢个咁样嘅其他候选人差距太远嘅话可能对你往后嘅管治都系会有影响㗎喎哎屌你老尾呢句嘢入咗路呢就大捻镬啦喂你需知道啊林郑月娥你管治系靠强权㗎嘛你喺香港呢个地方香港并唔系一个民主嘅地方㗎嘛香港呢个地方你之所以能够有管治是靠暴政的嘛是靠杀人政权的加持的嘛是靠这个这样的北京这个这样的宗主局的阴点的嘛你只能够是因为这样而去执政的嘛喂你一开始顾虑个民意你都冇可能有民意的。 是。 你估啲人真的支持曾俊华咩啲人只不过不支持你的嘛黐撚线的嘛先。屌你老味你试下你而家嗱好撚简单林郑月娥你唔信你而家自己做个测试你试下你而家即刻宣布退选啊。我夠膽讲啲人即刻屌曾俊华因为佢会做啦嘛。 係。 係咪你林郑月娥你如果你嗱打炮大家做个社会实验係咪你信唔信我 做个 live 我专门研究聪明人类嘅。你试下你一开个 social media, 一开个 Facebook。 即係今日个分享大会。 係呀你今日分享大会就出嚟咗其实我唔选啦。 係。 我唔选啦冇必要啊係咪点解因为考虑到我老公个健康嘅状况。 係呀北京有事呀嘛。 佢真係需要一啲清新嘅空气。佢真係需要唞一唞气我家人需要唞一唞气咁所以我决定就同佢哋去美国唞一唞气我哋唔选呀咁样咁就祝福战争 咪跟住林郑 战 係囉 good luck 参选仲係参选成功 咁你屌你嗱我话俾你听晏昼就一个风琴咁屌曾俊华因为曾俊华咁样赢紧紧㗎嘛系咪先你试下做一个咁嘅社会 上。啲人又去社民嗰度就叫长毛出嚟选 系 嘛。 系啦系啦咁样。跟完之后呢屌你老尾就喺度屌嚟屌去啊嗰啲咁撚样。哇你先留意一段时间。然之后你黄昏出返嚟得啦唔得。 大局为重。 系啦。离开容易嘅留低反而需要勇气。咁你要玩够啲网民。你要玩够啲网民。然之后最后你都系会选到只要你系得到阿爷嘅钦点系咪你够胆你就咁样玩下系咪咁你就知道嗰件事呢系几咁虚妄几咁荒谬。但佢唔系㗎嘛佢唔系㗎嘛佢真系唔知道有啲撚屌。有啲撚屌智囊定有乜撚嘢定係真係觉得啊屌你到咩啊张争条片都几好喎屌你麦晨光都同佢拍条片。 咁又胡国兴又成日喺 Facebook 度回应佢哋嗰啲评论嘛。 係呀咁样死火啦。唔通真係会影响大局影响你条撚呢最主要影响到嘅地方就係乜嘢就係、是、网民呢两个字我话俾你听。因为呢你当撚咗网民系市民。咁咪我想讲嗰、那个日日追撚住嚟屌嗰个咁撚样问你喂你老公今日吸咗毒气未呀嗰个分分钟就喺你侧边同你揸车。佢对住你就林太前林太后屌你一上网呢佢一化身成为网民呢佢就。 我见好多呢啲人。 係呀 即係对人呢纷纷有礼啲上网呢就发电系追住人嚟啦我见好多呢啲。 你都留意到。 係呀。佢讲嘢 你见到小姐姐都系咁样上网啊。你留意啊小姐姐你讲咁样你平时咁撚斯文呢上网又 cap 图又屌啲屌路咁样。 喂真 係即係你喂佢可能同你好撚有禮貌啊你留下屌你老尾帮你买开嘢啊。 看更嗰啲啊。 或者係屌你未必有看更啊可能好撚高级嗰啲咁样啊同你做开投资啊嗰啲慢慢慢慢嗰啲咁样。哇跟住然之后屌你哇边撚个张撚住我每一个 post 都喺度留言系咁撚问我个头喺边度剪啊屌你老尾。 因为我只眼咁细。 咁跟住呢然之后呢你就会俾嗰件事就影响咗你。你开始就会质疑自己啦自己有啲咩系咪有啲咩做错咗啊有啲乜嘢呢系有啲咩咦而家感觉到好似好啦好大镬咁啦。 喂，我想讲，譬如系事实上系会有影响嘅，即系当然影响唔捻到我啊。我想讲咪啲左交咪左交咪最中意做呢啲嘢咯。左交咪专门有一扎人咧，咪就系专开啲假 account 咧， 扮狗嗰啲假 account。 系啊，跟完之后啄捻住，你去 focus 系咁喺你啲 post 度讲同一样嘢，不断咁讲，跟住令到你觉得嗰件事系好捻需要回应嘅咁捻样，令到你觉得嗰件事死火啊！而家个个都喺度闹紧， 特登挖个窿俾你出臭 啊！系啊，即系譬如系，屌你，你可能冇乜捻嘢啦。你只不过嗰日着咗件比较花啲嘅衫咁样，跟住做节目咁样，跟住然之后咧，跟住咧就系咁喺度讲，系咁喺度讲，跟住咧讲到你，令到你觉得件事咧死火啦，大捻镬。 系咪好多人注意呢件事？ 系啦， 但其实全部都系嗰啲人嚟。 跟住然之后咧，你就去回应，你仲回应，你仲要喺公开场合回应啊！嗱，其实咧，关于咧。时装嚟到讲咧，我咧就咁样睇嘅。我个 LV 呢次 crossover 咧，我本身我都唔赞成嘅。咁但系我仔系要买，咁我都冇办法咁样。咁你屌，其实系唔捻关事噶嘛？ 系， 其实系唔捻关事噶嘛？但系佢就会阻扰咗你。Social media 咧有一样嘢咧，就系咧，尤其是系沉沦喺嗰一个竞争环境，你系喺个选举嘅环境嘅情况底下咧，你好容易俾佢左右咗你，令到你觉得嗰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嘅气候，嗰个就系话，喂，而家最 hit 就系嗰啲嘢啦，咁样，譬如系举例就系、是，譬如可能淡仔嗰啲人咪觉得而家即系讲紧着唔着旗袍系一件好捻严重嘅事，嗰件事系对于世界完全冇关系，其实嗰件事亦都系对我嚟讲系完全系唔捻借乜捻嘢讨论嚟噶嘛，咁但系 喺听众都未必知道旗袍究竟系咩事， 当然系唔会知啦，冇可能有人知啦，但系喺佢嘅世界观嚟讲咧，喺佢嘅世界观讲，佢就觉得屌你。后尾呢件事一定要由满洲开始去揾资料，一定要由屌你老尾，一定要由 应该着旗袍定应该着汉服？ 屌你老尾，一定要由皇太极嗰个年代开始研究呢一件事。屌你老尾，我哋睇捻翻，屌你皇太极条女究竟系屌捻样着旗袍，然之后一路去讲捻到慈禧啊，讲捻到张爱玲啊，咁捻样数落去，佢嗰件事系严重到咁样嘅。但系其实对于旁人嚟讲，都唔知道做乜鸠。都唔知系做乜鸠，但系 social media 就会有一个咁样嘅状况，尤其是你系沉沦紧喺个斗争气氛嘅人咧，就更加容易会俾呢样嘢影响咗。而林郑咧，而家观察到嚟到讲咧，或者其实我之前都观察到嘅就系咧，呢、這个人咧，我认为佢其实即系撇除政治立场啦，我觉得佢系 佢都擘大个口嘅啫。 唔系，佢成日都合埋口嘅。你好少听我节目嘅腔啊！咁多候选人入边，佢个口合得最实，佢口啊吻得最捻实。但系佢有样嘢唔好咧，就系咧佢鬼鼠眼，佢鬼鼠眼，同埋成日左右睄咧。佢咧系好捻佢底内里系好捻虚怯嘅，好捻容易受周遭嘅嘢影响嘅。即系其实佢系佢唔系一个冇脑嘅人嚟嘅，佢都唔系一个冇办事能力嘅人嚟嘅。OK， 当然佢系中共嘅走狗啦，呢个唔需要讨论啦。但系咧佢鬼鼠眼咧，譬如咧，佢即系譬如你有听我同牛佬做嗰集讲睇相关于选举嗰个做节目咧，即系牛佬就观察多一样嘢，佢成日公开演说嘅时候咧，明明咧好捻实咧，成身好捻实，落晒机落晒镜喺度对住个镜头，好捻靓啦个位，跟住佢讲嘢嘅时候咧，只眼咧都系要左右飘，快速左右飘，好似屌你咁样惊有刺客咁捻样，呢啲人好容易受外围嘅一啲唔关事嘅嘢咧去。拉散咗佢嘅注意嘅，好容易俾一啲旁枝末节嘅嘢咧，令到佢以为嗰个系大局，令到佢咧以为咧系嗰件事咧系相当之严重。嗱，咁而 social media 咧系进一步咧 ，social media 系一个收窄你视野嘅工具嚟嘅，佢好容易会收窄你嘅视野嘅，因为你唔知个 society 有几大啊嘛。咁然之后喺尤其是喺一个收窄咗嘅一个。佢表面上係擴大嘅，唔同嘅 social media 啦，尤其是 Facebook 咧，近年佢嘅狀況咧，其實佢係一個佢係收窄你視野嘅一個器具嚟嘅。咁而如果林鄭唔等知聽咗啲咩撚屌，可能係唔知心知流嗰啲嘅，因為佢都係琴，佢都係早一個月早幾日先發現有 YouTube 呢一樣嘢，佢可能即係有啲 介紹俾林鄭， 同阿吳志森同樣 level 嘅觸。 角嘅人咧，就會話俾你聽，喂 ，Facebook 呢樣嘢可以擴闊，你見到更多人啊，睇到更闊嘅世界的話，喺錯撚咗，係調撚翻轉嘅，係調撚翻轉嘅。Social media 的而且確可以開闊你嘅世界同埋視野，但你要揀。你要揀你要揀唔同嘅 social media 同埋唔同嘅 social media 去補充互相嘅資訊。嗯、但如果你即係話諗住，尤其是呢啲唔撚識上網嘅人，第一次開 Facebook， 跟住就會猛然一醒就，喂、原來香港人係咁樣嘅，屌你老味！原來香港人講嘢咁撚奇怪，唔係嗰啲係香港網民。香港網民就還香港網民，網民還網民，市民還市民，網民只不過將人嘅某一面挖咗出嚟，呈現咗喺嗰度。屌你老味，即係喂，等於伊文係淡仔咁撚樣，伊文係淡仔咁撚樣嘅，佢都唔係淨係關心旗袍噶嘛，但係佢喺個 social media 呈現出嚟就淨係關心嗰樣嘢啊嘛，係咪先？咁你變咗即係。但你唔理解嘛，你唔理解嘛，即係林鄭呢啲人唔理解嘛。咁再加上佢嘅鬼鼠眼呢啲咁容易受外圍影響嘅嘢咧，我覺得咧佢咧喺現在嘅狀況咧，佢受嗰個選舉氣氛影響啦，開始然之後就去所謂嘅放低身段啦，放遠身段啦，然之後開始。去追逐嗰個民意嘅行情啦，然之後再加上俾容易俾 social media 影響埋佢咧，我覺得咧，我原本咧就覺得咧，嗰、那個成個特首選舉咧就冇乜撚嘢懸念嘅，就屌你到尾，你哋都係扮嘈嚟嘈去，咁最後咪林鄭做咯。但係而家有咗呢個舉措咧，再加上我哋留意埋啦，晏晝嗰個咁嘅記者會嘅表現咧，有啲。有少少暗涌出咗嚟啦，因為我覺得咧佢係呈咗少少敗仗啊，唔夠膽話佢。 其實佢真係做過啲咩錯誤嘅喎，係嗰啲買廁紙啊、八達通啊，但其實佢都係冇嘢嚟噶嘛，好快唔記得噶啦嘛啲人。 唔係，所以其實你少做就少錯嘅，但係如果尤其但係佢而家咧開始咧積極參與選舉工程啊，佢開始做多啊。做多就會開始多錯㗎啦，咁樣咁然之後多錯呢，然之後最主要就係其實你做錯乜嘢呢都唔會影響到個選情，但係呢你影響到你嘅人㗎嘛，然之後你嘅人呢你就會做錯去判斷㗎嘛，你做咗去判斷之後呢，跟住然之後呢到你呢面聖嘅時候呢，忽然之間呢你唔知點撚咗對撚住個經官講撚咗啲唔知撚嘅潮語嗰啲咁樣，或者求唔小心即係吓漏咗一句 fucking chai fucking gina 出嚟嗰啲咁撚樣，咁就窩火啦咁撚樣，会咁样发生噶，唔好以为佢件事点会咁捻荒谬，小圈子选举就系咁捻荒谬噶啦，所以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信号嚟嘅，立唔立得住咧，就再睇个往后表现，但系我觉得咧。有少少風險啦，有少少變數啦，成件事。晏晝留意一下呢一個咁樣嘅林鄭月娥嗰個記者會有啲咩發生，咁就留意《月時報》啦。喂，有冇 like 我哋嘅 page？ 我哋嘅 page 個 like 數，琴日呼籲咗你哋 like 我哋嘅 page， 佢增長咁少嘅，而家有幾多人 online？ 而家有9532， 而家喂貼多次我哋 Facebook 條 link 去 check home 嗰度，喂屌9000多人，即刻同我增加去9000多 like 先啦，屌你！喂，咁啊感謝金主，哇有人話中意日日聽我做早晨節目喎，哇真係我夠中意聽你日日做早晨節目啦，你做翻俾我聽。日日做啊，都要間唔時做下無妨。日日做唔好啊，大佬咁樣，咁就係啦，咁都有嚇金主即時放咁，感謝感謝感謝。好，咁就休息一陣，翻嚟我哋繼續。